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32集，戴妃。秦羽也就在沈家这种连京城都挤不上圈子的家族还能说得上话，实际上没有秦冉跟秦汉秋，他在秦四爷这边连一条狗也比不上。秦四爷能留着他，完全是因为他非常了解秦冉跟秦汉秋。秦羽智商不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小提琴协会，他都是话题中心。可惜的是，每回他都能遇到秦冉，只要有秦冉在的地方，他就几乎没了存在感。进京城这么久以来，这应该是秦羽第一次真正看到秦冉处于下风，他有些迫不及待了。今天这两场发布会开完，秦汉秋这边在秦氏，在整个圈子可能都要沦为笑柄，尤其是还有秦四爷的衬托。 真的要去吗？ 宁晴站在一边，目光有些胆怯，他有些不敢正视秦冉。 去看看爸爸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秦羽起身绕过一众几乎将门堵住的记者，直接离开去对面的发布会现场。秦汉秋的发布会现场真的冷清，除了一些内部人员，其他记者也就那么几个，空位不少。秦冉没有拉着程俊往第一排坐，只坐在了第二排一个女记者的空位上。程俊虽然戴着口罩，但低敛着的金贵却遮掩不了，一双漆黑的眸子被几缕吹乱的黑发遮住，锋锐又冷漠。秦冉扣着帽子坐在女记者身边，程俊在他身侧坐下。这两个人是明星吗？女记者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摄影机，首先看到程俊，这种气质若是明星不可能没有听过。紧接着他目光转向身侧的女生，那女生只是扣着风衣的帽子遮了大半边的脸，只能看到冷峭的下巴，一身孤冷。若是以往，女记者不可能这么没有礼貌地盯着一个人看，但是今天不一样。她看着秦冉，震惊地站起来，目光很亮。 你是秦冉吗？ 秦汉秋的发布会已经开始了，秦冉正看着现场，听到声音他顿了一下，然后侧头看着女记者。还没说话，女记者语无伦次地开口。 我是陈妮，是你跟秦永帝的粉丝。 说着他掏出自身携带的笔还有纸问。 你能给我个签名吗？ 秦冉的综艺节目就两期，热度过了，网上也没了讨论，但死忠粉却还是不少。这种真爱粉眼中，别说秦冉没有戴口罩，就算戴了口罩，他们也能认出来。秦冉顿了一下，然后伸手给女记者签了名。 谢谢。 女记者拿着手机，还在想要个合影会不会有点过分。你是记者？秦冉看到了他胸前挂着的工作证，把签好的纸递给他，轻笑问道。怎么不去对面？他跟程俊进来的路上看到的几个记者都是去秦四爷那边的，毕竟记者也是需要热度的。这个记者倒是奇怪，女记者说不太好意思，她来秦汉秋这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秦修晨还有秦冉，追星追到这种地步，她也是很拼的。当然也有一点，秦四爷那边人太多了，那么多人，她到时候拿第一手标题资料就行，但她不可能在秦冉面前说这种话。 其实我觉得秦二爷的发布会也很有看点。 女记者郑重地收起了签名，说得一本正经。秦冉倒挺诧异的。 确实有看点，你好好看。秦冉没说什么，陈妮没有太注意听，她的注意力都在秦冉同她身边的那个男人身上。发布会已经开始了，秦主任打开了影像开始介绍，陈妮拿起摄像机随意地拍着，有点心不在焉的，注意力都在身侧秦冉的身上。秦汉秋跟秦四爷的工程预告早就出来了，陈妮踏进这个发布厅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今天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大新闻的准备。陈妮就是这个圈子中工作的，秦汉秋这个工程出的问题早就出来了。在陈妮看来，今天的发布会大概就这样了，只有第一个出来的秦主任在业内还有些名气，其他的都是新人，没有什么可观度。不过秦主任看起来挺淡定的，今天这边门可罗雀，他还能淡定自如地这么说话，可见心理素质很好。陈妮正想着，大屏幕上的计划盒子案出来了，加粗黑体字，四维引擎虚拟搜索。这是什么新名词啊？跟流程上的软件工程不太一样啊。陈妮一愣，这是个新型合资案，还是取了个标题党呢？他这样想着，不由拿起摄影机拍了一张。这倒也是个新闻。秦主任郑重地侧身介绍参与整个新型虚拟搜索引擎的参与人员。 哈，这都是我们团队的人员。 秦冉身边程俊也似乎有些领悟地看了秦冉一眼。看秦主任这么郑重，陈妮就拿起摄影机拍了一张大屏幕上的人员，以秦汉秋为首，秦主任为第二位，后面都是他们团队的技术人员。许云豪走后，一组的组长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新人，没有什么看点，不过能做成这样也不错了。陈妮一边想着，一边放下摄影机。就是这时候，屏幕又翻到了下一页。还有。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